看到微博上无望小小虫说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平凡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是不要难过，还是有机会特别一点的，可以当一个特别普通的人，好像没毛病。也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加入我们的龙虾团微博群，和我们一起聊聊天。我们小区的公园呢，经常有群老头老太太在乘凉打牌。小时候我总在想，等我老了，我宁愿燃烧自己，也不要跟他们一样无所事事。但是现在却发现，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跟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？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， 怎可瞬间枯萎？我愿意留低，舍身去战地，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。我会为你躺下去，全身贴地，方使你企得起。化做了尘土，腐化中等你，甚至输出爱养分，全部直至死。愿可从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，我未你身上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让你 不觉已经到了八月底，快要到九月份了，夏天就要过去了。夏天希望有枯藤、老树、昏鸦、空调、 WiFi、 西瓜、葛优同款沙发、夕阳西下，我们就往那一趴，多么的惬意。 心灵万不害怕，

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迎接快乐，找一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， 有句话很经典，说你的女人被人追是她的本事，而始终留在你的身边，那才是你的本事了。 再见了我的宠爱，谁愿接受这种意外，你赞我真可爱，不愿看着我离开，同伴也话我傻，喜欢受藏，宁愿情敌再伤。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，无奈你最够刺激我，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。 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觉得很辛苦吗？ 辛苦， 但我喜欢你。算罢了。 我怕可一不可再，难道你被爱都有害？我确信天真不会错，威力会移山填海，同伴也话我傻，喜欢受挫，宁愿情敌再伤。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，无奈你最够刺激我，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，我亦捱得过，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，谁恋爱就多障碍，死性我不想改，如果没有你的爱，我没法活得来，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，难在我拱手让爱。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，无奈你最够刺激我，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，我亦捱得过，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，谁恋爱就多障碍，死性我不想改，如我没有你的爱，我没法活得来。 看到一个段子说，牛顿一辈子没有结婚，他创立牛顿三定律，万有引力定律，造币厂厂长，开创近代物理。而张三丰一辈子也没有结婚，活到了200多岁，在120多岁的时候创立太极拳，威震江湖。不用多说了，不要惹单身狗就对了。 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 969精英有话说。 我们选择了创业，我觉得就要坚持，然后为自己实现的梦想一直努力加油。 真正打败你的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，其实只有可能是你自己。只要你自己坚持下去，你总是能找到一条路，除非你自己放弃。 创业到现在为止，更多的时候还是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，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。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，969五周年，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？ 首先呢，祝 FM 969五周岁生日快乐。然后呢，希望 FM 969以后可以越办越好，然后推荐更多好听的音乐给我们听。 我们把真情化为祝福，愿969五周年越来越好，还有更多的五周年，希望继续用心去分享和传播快乐，感染每一位听众。 五周年快乐，希望969越办越好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和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相比，孤独的人早亡风险高达50%，患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30%，朋友少的话寿命就会少6年。孤独比肥胖更可怕，希望你不要享受孤独，而学会拥抱人生。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。 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成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 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握紧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重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重水尽，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